都是 求生欲爆棚啊。 对对对，就是送命题的标准答案就是都是 都是，对对，都好 是，那要给我们的最佳听众先关注一下周五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8度。今天白天呢，本市呢是以晴为主，气温上升较快，能见度会逐渐转好。中午前后呢，会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夜间大气的这个扩散条件呢，会有所转差，所以呢，雾和霾的天气将有所发展，请大家来注意防范一下了。 嗯，雾跟霾又要来了。那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部地区的话会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有17度，跟前两天差不多，最小相对湿度是30%，还是比较偏低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只有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两天呢确实那个雾霾还是稍微有一些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会影响大家的好心情，毕竟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嘛，对不对？ 刚刚我有说到我们的听众分几类，就比如说每天来签到的，每天参与互动的，Grady H 跟我们说，我就是每天早晨过来听音乐的，对对对对，还有很大一波听 歌， 是是是，每天都为大家奉送好听的音乐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呢，特别的可爱，那么它还是有一段故事在里面的。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签到前十名到底是，今天新朋友很多，第一名步行去纽约，第二名深藏不露，第三名是 White Dream， 第四名是冯，第五名是高涛。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 Walker， 第七名校长，第八名是 Dr. 罗，第九名是康道，以及第十名夏文。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坏小子说7点整签到，居然97名，哎呀，真的太慢了。高壮壮说6点50就开始一直按了，总是60多名。没关系，今天也是手动给大家签一签到。同样的，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有的聊了。在我印象当中，就做早秀这几年，好像还从来没有聊到过这个话题。 你怎么这么感觉如获至宝的感觉？难道我们其他的话题都聊过好几遍？什么意思？ 你今日份送命题已经用完了，你不能老这样。 送命题卡啪已经丢出一张了，不能再用 了。哪有这种周五的接连给搭档发送命题的？周末还要不要过了？ 对对对对，好，是的，下周这个怎么说呢？天道有巡回，下周还得我来那个什么呢，找话题呢，对不对哈？好，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英文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啊，大家可能对电影版非常熟悉。11月30号到12月9号将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了。 对， 这次呢是以超豪华的剧制来展现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场景，以及斯嘉丽和白瑞德的爱情故事。 你知道这个《乱世佳人》当时刚上演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南北战争跟这个爱情故事有什么关系？怎么可能会大火？结果人就是火了，对吧？ 就是要在时代大背景下才能够展现出儿女情长的动人故事。 哎，是的，所以这一次呢，音乐剧《乱世佳人》呢是由法国当代流行音乐作家呢普莱斯居维尔克来担任编曲，其中有28首歌曲。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次呢演员阵容呢是由曾出演过《剧院魅影》的演员 Rachel 古尔德来出演斯嘉丽，而在《妈妈咪呀》出演男主角的演员埃里克布莱亚利将会出演白瑞德，所以这一版呢基本都是大咖云集的哈。 对，而且这一版的《乱世佳人》的制作也是非常豪华的，就运送布景道具就足足装了15车， 厉害啊！ 15车的布景道具。那到时候呢，舞台上将会呈现橡树庄园、南北战争、亚特兰大等10个书中的经典场景，而且演员的服装也更加华丽了。你想象一下啊，差不多2个小时的一个音乐剧，有500多套服装， 好想看啊！这太想去看一下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出来了，就是你想不想看？不是、啊， 今天的话题 是这个 出来了。 对，这个音乐剧当中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 对，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歌曲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是早秀今日份送命啊，不送分题。 我们俩今天这个故意口误也是够了啊。 今日份的送分题来考考大家，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哪部音乐剧呢？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3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kay, I'll make it easier for you.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ugh. A deer. A femal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middle and a three. La. A note to follow song. Tea. A drink jam and a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awn. Ow, ow, ow.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也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啊、 唤醒大家记忆了、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正确答案已经出现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来聊聊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歌。那么刚刚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也跟着即兴来了一段、嗯、如果正在车里行驶的你也会唱的话来跟我们一起吧，超级简单。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为什么每次要从咪开始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middle rolling train. La, a note of a song. Ti, a drink jam and a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awn. Don't bang me for so long. Don't ti, la. So for me, bread. Don't me, me. 正确答案就是来自经典的音乐剧《音乐之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Do Re Mi。 你都唱了半天了还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吗、 啊、 当年我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呢，那老师就拿中文给我们标 Do A Mi Dear A Mi Do Dear。 好了，童年的回忆。 Do A Dear A Mi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上班路， 小年糕说月月鸟太逗了，月月鸟小哥哥你这是一种能力啊、嗯、怎么唱什么都这么逗呢？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要拜我们音乐老师所赐，就是他当年呢很有意思啊，他给我们除了唱中文歌曲以外，他还给我们挑了一些英文歌曲以及蒙语歌曲、 嗯、 蒙古族语歌。然后呢但是他 所以你唱阴天和晴天还唱得这么好 听我说完、啊、但是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都拿汉语翻译出来就把词标上去、 啊、就 Do Re Mi 是吗？ A Deer A Female Deer。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从小都在想什么叫非美 Deer 是什么东西就是非美 Deer 长大以后、哦、就 Female Deer 就是一只母的雌性的小鹿嘛、 对 不 对？ 非美 Deer 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感觉哈。 今天来问问大家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歌，除了刚刚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经典音乐 越剧音乐之声当中的 Doremi 单立人家青也跟我们提到说，哎，放牛班的春天，这真的是非常经典、啊、 经典中的经典、啊、 对，他不知道算不算音乐剧，因为一开始是电影先出的，但后来出了同名的音乐剧了、 嗯、 剧中孩子们的歌声真的是天籁一样， 是， 哎，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那个旋律了，可是好像就在耳边，因为那孩子们的声音就特别好听， 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和刚才我们说到的 Doremi 其实都是同声合唱嘛，对吧、 嗯、 这个很容易把人拉到一种场景感当中去。围剿那层说呢，这个剧我大学时候看过，好像是上课的时候看的。 嗯， 你大学时候看的这个剧太经典了，太多年了，有没有、啊、 你看我们月月鸟小哥哥小学的时候就被老师标好了 中文 female dear 已经开始 没有没有是非美 dear 哦，非美 dear 非美 dear、啊、 昌迪跟我们说，说到这儿了，最喜欢的还是爸爸唱的那首 Light away Light away、 啊， 雪绒花老磁性了， 是的，是的。Look 呢，说到的一个The Sound of Silence， The Sound of Silence， 哎呦，我 这 跑调了， 寂静之声啊， 对， Sound of Silence， 对。 会飞的牛牛说，《西红柿首富》里面的卡路里， 这个对比也太明显了。 这不算是音乐剧吧？ 我们要问的音乐剧当中歌曲，你直接来首卡路里，燃烧你的卡路里吗？ 沃克提到了说，那首歌里面的雷，你还记得吧？就那叫约德尔唱法。但刚刚提到《西红柿首富》，其实《西红柿首富》也是学。到音乐之声当中有这个约德尔唱法，所以写了一首歌曲叫膨胀，我想膨胀我就膨胀，我想绝交我就绝交， 哎，忽然发现这个唱法好像很适合我呀， 你可以试试、啊、 膨胀膨胀，可以可以啊，下次来玩一下 是，那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那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呢，他曾经也出演过音乐剧，他的名字叫做杨坤，这首歌曲叫做今夜二十岁，玩票性质的演过几场、 哦、好吧，我们来听听看， 吓到你了是吗？ 是， 还是32场演唱会比较经典一些。 Oh, 20岁的杨坤老师，曾经的32场演唱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但这一首歌曲呢，也帮大家永远的留在了。你看剧，就是这个现在是剧中哈、啊，刚说音乐剧说太多了，歌曲当中的这个歌词，感觉20岁充满了美好啊。 嗯， 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那么有人呢，也以20岁为名，又翻拍了一部电影。 嗯，我们来看一下青春喜剧电影《20岁》，昨天的宣布改档到了11月30号全国公映。片方的同时发布了全新的青春作伴版的海报以及20岁主题的宣传照。影片当中呢，明亮喜感的画风是很吸引眼球，因为呢，20岁的笑闹和感悟呢，是会一并的引发一些感悟啊。 嗯，20岁呢是根据韩国现象级的卖座青春电影改编的，由最好的我们的导演刘畅来指导，曲楚萧、孔垂南、叶子成和于文文等人来出演啊。那20岁呢，也是根据韩国的一个电影去改编的，也让我想到了之前其实也有一部很有名的韩国电影叫《重返20岁》， 嗯， 讲的是奶奶追求自己年轻梦想，然后阴差阳错之间回到20岁的一个故事，然后跟自己的孙子等等一帮人玩在一起的事情， 听起来好跳票的感觉啊。 对，但当时这部电影被翻拍成就是中文版了之后，还挺大获成功的。当时杨子姗跟鹿晗演的，杨子姗来演奶奶，鹿晗来演这个20岁的孙子。那两个人呢，在剧中其实都唱过这样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的明天》，来讲述20岁的时候自己眺望明天的时候心里的一种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鹿晗版本的《我们的明天》。在歌曲当中，我们一起回到20岁，想想20岁的时候，我最喜欢哪部音乐剧？那部音乐剧当中有哪首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 那应该是30多年以前的故事了吧？ 你是30多年以前的故事，我还没有到呢。 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纪念。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以前呢，静薇会有这样的想法，早上起得太晚了，哎，干脆就不要吃早餐了，中午多吃一点就好了。但是呢，不吃早餐会容易变成易胖体质，这是有科学研究来支持的哦。因为每天吃早餐的人，他的新陈代谢速度会比平均水平快3%到4%，而不吃早餐的人，他的新陈代谢速度则比平均水平要慢5%到6%。也就是说，如果不吃早餐，每年差不多要胖3到6公斤。今天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提醒大家的是，早上如果吃太多的甜食，比如说饼干、果酱，或者吃了很多含糖量很高的食物，比如说像精致大米、面粉，会加速胆固醇的累积，造成胆汁内胆固醇、胆汁酸、卵磷脂三者的比例失调，有形成结石的危险。所以早晨还是不要吃太多甜的食品了。今天早音乐秀给大家提供的音乐早餐，我们来换换口味，尝尝来自王蓉的这一道红烧鸡翅。 轻松的袖跳的疼痛，拿起麦克风，熬夜熬夜，专注10分钟，恋爱没成功，肚子饿红红，啊啊啊啊！猫和老鼠谁被欺负？如果你要成功，就不要乱跟风。吃饱喝好，补充弹药， 不怕大军吃药，那是因为。 北京时间7:35，享用了音乐早餐的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餐虽好但有点齁，红烧鸡翅你喜欢吃而且吃了不止一次啊。 嗯， 这个梗其实出自周星驰的那个，就是 唐伯虎点秋香里了哈。 啊，红烧鸡翅我喜欢吃。 是啊。 但是用王蓉用这种非常戏谑的方式唱出来了之后，你发现说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一首歌啊。 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很有氛围啊。嗯，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在这个音乐剧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什么。 嗯， 那刚刚有人提到了放牛班的春天，所以呢我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了。 嗯， 然后刚刚有人开玩笑说静月这是放牛班的刘欢吗？啊， 放牛班的春天正在唱的时候突然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对不起大家，就是我们这广告硬切哈，确实没什么办法，但是呢也非常的感恩广告，因为有金主爸爸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能每天给大家欢乐上班路带来这么多的好听的音乐。 是的，也挺应景的刚才那首歌曲哈。 那刚刚在广告时段呢，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北京电台今年的广告资源招商会在今天下午就会隆重推出了，而静瑜今天是搭档白洁，将会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 live show。 嗯， 那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呢，也告诉大家这次的推介会将会由北京电台网络媒体中心通过以下的平台全程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网、北京电台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微信小程序见外14号，或者北京时间一直播、凤凰峰直播、网易新闻还有新华社现场云等等，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实况了。 这些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静瑜会出现在现场，而且会搭档白洁，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这主要是我们两个还会又唱又跳，你知道为了这场戏我真的准备了很久。 你说静瑜都把我都抛弃了，要去跟老白来跳舞，所以我很期待老白的舞姿哦。 对，你在现在摆出了一副看笑话的架势是吗？ 看戏不 行，你们下午偷偷告诉老白哈。是，那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不过前一段时间确实因为一档综艺节目，好像重新刷新了我们对于音乐剧唱演、演出等等的一些新的认知。这就是综艺节目《幻乐之城》。 嗯，《幻乐之城》啊，实际上呢，《幻乐之城》当中呢，大家应该是贡献出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名段了，包括呢，窦靖童和王菲母女相会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上一期啊，王菲呢，包括赵薇，包括那英，其实会同台在这个一个演台上演出，三个人忽然就变成德云社的群口相声等等等等。 哎，对，包括好像周迅突然出现，也是活久见系列的啊。 是啊。 那这一次呢，王菲是破天荒的加盟到了综艺节目《幻乐之城》当中呢，其实又让大家重新看到了天后的另外一面。 嗯。 而现在呢，她可能又有新的动作了，因为著名的导演李安要开始筹备他的电影版的邓丽君传，他选角找上了王菲。 这有点怪，说实话给我的话我不能接受李导演啊。当然 我觉得天后演天后很奇怪。 但是对，关键他俩的脸实在是大众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脸好像有点对不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李安有自己的考虑了。实际上呢大家可以想到的是王菲当年演过重庆森林嘛，对不对？但是今年已经49岁了，她虽然非常依然是年轻，但是呢大家想象到的是他已经14年没有演过电影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他的脸和这个邓丽君的脸，大家实在太熟悉了哈。 对对对，所以可能会有点跳戏的感觉。 有点跳戏的感觉。但是呢这一次呢此前呢陈妍希曾经出演过电视剧版的邓丽君传，反正这个圆圆的这种嘟嘟脸其实还有点像哈，都是娃娃脸。但是呢这个王菲的外貌和邓丽君似乎相差甚远，而且声线也明显不同，王菲是高冷空灵的，而邓丽君是温柔亲切的，所以给我的感觉王菲一直存在梦中人当中的那个 MV 当中，在重庆森林当中来回晃悠的那种感觉和姿态了。 还有前一段时间在综艺节目《幻乐之城》当中开场就献出了一首梦中人的 MV， 那这一次李安能不能成功的搭档王菲，以及大家到底能不能够接受王菲饰演的邓丽君呢？答案交给最后拍出来的新版电影邓丽君传。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那首非常经典的梦中人。 走这情分， 歌曲来自王菲《梦中人》，又带我们回到了重庆森林当中的那个感觉啊。 嗯，我觉得我忽然想到了王菲和邓丽君的一个明显的不同点， 嗯， 就他俩其实代表了两代这种女性对于自身的这种价值的地位，以及呢对于这种美的一种认知的不同，所以呢把他俩串在一起，我真的有点不能接受。你听刚才这个《梦中人》，王菲感觉就是特立独行，我就是我，我也不管你怎么想，是吧？然后邓丽君呢，但是一定要跟对方挂上关系的这样一种爱情观，所以他俩其实是两种提示，挺不同的这种感觉啊。 嗯，但这比如说就是偏中后期一点的曲风吧，像飞鸟也过来跟我们说， 嗯， 你看早期的，就包括王菲当时还叫王静雯的时候，她基本上那些歌曲也都还挺邓丽君风的，比如说那个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升起， 怎么被你唱出了一种京韵大鼓的味道？人家名又见炊烟升起， 嗯， 你看。对比 明，色满大地呀！ 完了完了，这回我救不回来了。 好了，开玩笑了啊！反正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他们的特质还是有些不同的。但是，准备筹拍这个《邓丽君传》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对不对哈？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在短暂的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放送一首大家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音乐剧当中的经典歌曲， 嗯， 可以一起期待，也猜一猜到底是什么呢？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进去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 哎，浩哲，你看现在这牛肉面里根本就吃不到牛肉。 正常，老婆饼也没吃出过老婆呀。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很多人提到的非常经典的猫当中的插曲 Memory、 哎呀瞬间又破功了啊！ 是 Memory 啊，但是前两天呢，其实在北京的专门看过重新上演的这部 Memory 的猫的主题单曲，但是呢我瞬间拉回到了当年莎拉布兰曼唱歌的时候那个版本。客观的说，后面的这几代演员的唱功跟莎拉布兰曼相比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的。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莎拉布兰曼也去到了幻乐之城节目当中哈。在剪他个人介绍的时候，除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个他跟刘欢一起演唱的我和你，可能更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当中的这首 Memory 了。 对，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比如说许晨说，哎呀音乐剧的话这个最经典。 是的，包括那时候神仙说 Memory， 哎呦一准郭叔选的，什么一准郭叔选的这歌，对啊，明明是这个鱼选的是吧，不是鸟选的哈， 鱼选的。 对， 句号句号跟我们说，中学音乐课回忆时间，记得当时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放过猫、歌舞青春、修女也疯狂，还有歌剧魅影等等啊，感觉剧里的每首歌都很好听。 是， 长帝也跟我们说20岁的时候看歌舞青春 High School Musician， 然后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唱的那个 Start of Something New， 对， 特别青春美好，充满希望。 对，歌舞青春是很多人的这种童年或者青春的回忆啊。这个太子说，如果要说最喜欢的音乐剧呢，一定是《悲惨世界》当中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the Song。 哎，今天竟有准备这首歌曲啊，今天其实准备了超多的、 你好心机啊，你现在不光是中华小曲库了 音乐剧小曲库维尼说最喜欢的也是刚刚听到的音乐剧当中的这首 Memory 猫当中的这首歌曲了、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那首歌。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10月31号由金庸先生生前所创办的明和社出版有限公司代表扎先生的家人发布了布告，根据扎先生的生前的遗愿，丧礼呢是以私人的形式来举行的，并且呢是定于11月12号到30号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当中的金庸馆设置了吊唁册，以供公众向扎先生做最后的致意。那其实呢在很早之前各地的群众都已经开始有吊唁了，包括我之前看到了湖北襄阳城，因为当时也算是这个郭靖去守的襄阳城嘛，已经群众会自发的点蜡烛来表示怀念了哈。 那讣告上说呢，查良镛先生2018年10月30号下午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在香港养和医院安详逝世，享年94岁。那明和社也是代表查先生和家人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他的关心和关怀。其实在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当第二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回顾了很多金庸先生的影视作他的作品所改编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插曲。那其中还有这首非常经典的沧海一声笑。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来缅怀一下金庸先生， 大家可以细细听一下，这一声是黄沾本人的声音啊。 谁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照，江山万事烟雨，涛浪无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

好甜的一首歌曲，来继续叫醒各位了。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也算是下了血本了，因为这刚才呢这首歌曲呢，我专门挑了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 嗯，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就是 被齁到的感觉？ 对，被齁到，就是你看刚才看到一个满身臭汗的这种大汗淋漓的男人，然后但是呢，他却给你比了个心，然后说甜甜的，怎么样？嗯。 哎呀，这个画面好油腻，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你的脸。 你不能这么想。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健身的时候，人虽然有点油腻，但之后的话，人打扮了以后的话，就会美美的，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呢，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嗯， 北京怎么就没有一个商场，既有女人喜欢的奢侈品，又有男人喜欢的潮牌呢？ 那你就是没逛过街吧？ 啊， 你好 out。 怎么呢？ 就 SKP 啊 ，SKP 既有奢侈品，还有男人喜欢的潮牌啊。 不能，不能，不能，他们的定位是高端，怎么能？潮流方面的牌子呢， 你就肯定没有认真的逛，因为除了像一二层的话，大家可能经常看到的一些高端的奢侈品， 嗯， 但是呢其实你往地下一层去一下，就还有专门的 SKP Select、 嗯、 其实这个 SKP Select 就是一帮买手为了满足各种人的需要，从全世界的小众设计师品牌以及时尚前沿的潮流单品配件当中搜集出来，就在那个超市的对面、 哦、 对，你就可以看得到了，比如是像 比如说有什么、 对 Alexander 王，还有 Bellman， 还有 Rick Owens， 都有啊，这些 应有尽有，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些牌子。 哇、哦，太厉害了、啊！ 而且 SKP 为了满足你一站式的购物体验，是下血本花了大心思的哟。 厉害了！所以呢，以前去 SKP， 我基本都是去当这个拎包小弟的。这一次我也咸鱼翻身了，有没有？所以也该你们陪着我买点东西了。静瑜，马上就到这个 SKP 的周年庆了。我觉得还能贵， 先把你的工资交出来，我可以陪你去。 我交给你， 你不是让我陪你去买吗？ 别闹了， 买买买买买，别克制哈！我的意思是，工资卡可以拿出来刷爆也没有关系，地址不用我再说了吧？ 我知道，朝阳区大望桥的北京 SKP， 对不对啊、 嗯？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哈，到这个地方去，既有高端奢侈品，还有潮流方面大家喜欢的一些小牌。 所以你准备送我一首什么歌曲？ 不潮不用花钱呐、 啊。 所以想要潮起来的话，就买买买喽。 那就是还是要刷爆工资卡的意思了，是吗？ 灵光一闪而过，牛的你也知道。

北京时间的8:16，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我是郭鹏。 今天来问一问大家啊，在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其实在刚刚的差不多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收到了最多的答案居然是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对，无名也说了，怎么能没有天王的如果爱，还有雪狼湖呢？ 对， 还有 张学友呢，有段时间最近是开始重新开这个巡回演唱会嘛，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他其实一直在做音乐剧《雪狼湖》的这个巡演。陈洁仪当时也是在这部戏当中呢崭露头角的啊。 张旭也说今天来晚了，要说这个歌舞剧当中最喜欢的插曲呢，必须是《如果爱》当中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 有点绕口令。 还有顺溜的辣妈也提到了说《雪狼湖》当中的花与琴的流星。 对，就是张学友的上榜率确实非常非常的高啊，过确实作为大家最喜欢的一位歌手，也同时作为逃犯克星，学友歌其实确实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最深刻的这样一种记忆的啊。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深入的回忆一下这一首如果爱。同样呢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在音乐剧当中你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首。 对，张学友呢特别不容易，在如果爱这部影片当中呢一直想爱着周迅却不得，然后最后还是就是特别痛心的唱出这首歌曲吧，如果爱啊。 其实这部音乐剧当中我还更喜欢的插曲有金城武跟周迅的那个十字街头。 是是是， 对，就那个爱没有恨不来。 那还是听这首如果爱吧。 如果爱，来自张学友。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江总， 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前奏响起，大家应该立马就识别出来了，这是哪一首歌？这也算是我们早安音乐秀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歌了吧？ 我觉得要凉，现在真的要凉。 不能凉，不能凉哈、啊！ 对， 这才是北京时间的8:21啊，清晨的时间怎么能凉呢？其实要伴随着这一首古装热门 IP 大戏，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临近年底了，一年一度的卫视招商季也是缓缓拉开大幕了。那么，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东方卫视为代表的这五大卫视公布的2019年的剧目单来看，明年的电视荧屏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对，因为呢。IP 热开始明显消退，要凉。其中呢，这个古装 IP 的黄金组合是明显减少了，所以呢，预计明年的视频网站会是古装剧的主战场，而现实剧的题材呢，则在五大卫视的片单当中去集中的释放一下啊。 所以像凉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样的古装加 IP 的大热的剧目，明年还会不会涌现呢？可以期待一下。 所有目光不思量，此难相忘。你曾设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恍然如梦，许的年风干。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下午，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新闻发布会在水立方举行，嘉宾乌兰图雅平安到现场为宣传造势。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本届流行音乐周自9月28号正式拉开帷幕，至11月30号，都将为市民奉上公益展览、音乐会、演唱会、讲座等不同形式的音乐活动。11月4号，乌兰图雅将在保利剧院举行花开四季演唱会，这也是他亲自设计创办的民族品牌音乐会。代表作品《套马杆》、《站在草原望北京》、《火辣辣的情歌》、《凤凰飞》等一系列广为传唱的草原歌曲都将一一唱响。11月24号，平安将再度登上北展剧场的舞台。谈到此次演唱会的主题糖，平安介绍，这是源自2014年专辑中的歌曲《你是我生命中的糖》。这首歌是一首感恩之作。平安也坦言，这首歌将会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将会在现场揭晓答案。此外，北展剧场连续3天的音乐狂欢也将展开。11月23号将举行野孩子乐队大桥下面北京演唱会。11月25号将举行打扰一下乐队、杀手锏乐队 Dream Rock 北京演唱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小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 首经典的卡门，谢谢各位的掌声，戏瘾好重啊。8:38，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芒。 今天来问问大家音乐剧当中最喜欢的歌，刚刚除了张学友的那首如果爱呢，被提名最多的应该也就是这首卡门了。 是的，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哈，包括也有很多其他的，像歌剧魅影啊，小瓦匠也提到了，还有我是唱唱提到了冰雪奇缘当中的 Let it go。 还有别的，我给你换个别的哈，我看看，刚刚有一个难度还挺大的， 比如说 谢 Felix 说，如果音乐剧包含电影的话，那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La La Land 当中石头姐最后一次试镜演唱的 The Fool Who Dreams、可以吗？哒哒哒哒，那是 City of Stars。小熊猫奇也说，高中音乐课看的 High School Musician 里面的 Breaking Free， 其实每一首都很好听啊。 是的，大家说的这些我都听过，都很好听啊。这个，但是呢，确实今天呢，唤起了很多人的无数的回忆。我觉得，这种回忆呢，就代表了音乐剧呢这种形式，虽然呢在大家的这种生活当中出现的次数可能不高，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星星点点的次数，以及那种比较爆炸式的，你可以听到刚才 情绪起伏很。 卡门那个动态特别大，对不对啊？ 死在我，太高了。好了，不要在这个点吓唬大家。今天周五呢，其实也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周末出行的资讯。我记得周一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看红叶可以不止去香山， 是 因为香山最近确实是有点人满为患的感觉。又答应过大家说周五的时候要给大家推荐一些赏红叶的好去处。那么又快要到周末了，也红叶也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最美时节，香山迎来了客流高峰。那么作为香山和植物园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西郊线也正在高负荷运行当中。 是，据预测呢，这个周末的西郊线的客流量将达到的历史的高值，日客流量超过了90,000人次。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工作日出行的话，客流可以少一半左右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工作日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废话，当然是 工作日哪有时间啊， 当然可以去啊。所以呢， 我们只有周末有时间， 怎么办？对。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去处吧。就除了香山公园以外，北京还有21个公园景区可以赏彩叶，这些公园呢在秋季也十分漂亮。这句话前两天在地铁当中都是不停的循环播出啊。 是，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像地坛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千灵山风景区、北京园博园、妙峰山风景区、戒台寺景区、十渡巨马乐园，还有莽山国家森林公园、金海湖景区、慕田峪长城、司马台景区、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八大处公园、秋风国家森林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南海子公园、凤凰林， 可以了，给我留一个好，还有这个凤凰林景区以及上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21个公园。你看我跟静瑜合力为大家播送了这么多公园， 真厉害啊！ 都将陆续迎来彩叶最佳的观赏期了啊！ 是，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搜索一下北京公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里面就会有详细的介绍。 哎， 这个假期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家人一起去到公园当中去欣赏一下彩叶，度过非常完美的北京的秋天。 这个时候如果呢你在地上捡到了一片叶子，你就可以说，你看，一叶知秋了，我就不用去香山了，对不对？ 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一叶知秋。 写不下许多，你写 想起的我在望着什么，你张开的双手在等什么，你想我吧，在某一个刹那，你正面对一杯青涩的茶，你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曾经牵着手说的你过那个普通路口，如今月如钩，海棠消瘦，一叶知秋，流星只听见一句誓言就落在你背后，下雪的冬天树梢上挂满流年， 按照郭鹏老师的这种想法哈，就捡到一片叶子就可以不用去香山了，所以我们去香山就是为了看一片叶子吗？ 看你要文艺一点说，就是当你拿起一片叶子的时候，世界就在你耳边和手边，于是你看着这片叶子说，北京还有21个公园可以不用去香山公园了。 对，大家可以去一下地坛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西岭山森林。 不是今天谁练绕口令的阶段啊。哎，不过我觉得确实是，大家其实可以不用专门盯着一个香山公园去，然后呢，最近呢，其实在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其他的21公园去赏夜。我觉得赏夜呢，在这个秋天的这个周末，我觉得算非常好的季节。再过两天就真的说不定这个红叶还有没有了哈。 打卡的地方有很多，包括呢，在周末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话剧啊、电影啊，包括音乐剧啊，其实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艺术的熏陶啊。今天来问问大家，音乐剧当中最喜欢的歌，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就是中文的音乐剧，就不仅仅是国外经典的那些。王景言说，小柯老师的音乐剧《千万留神》当中有一首《要不是那一天》很好听。小柯老师的7部音乐剧我都刷过了，完全陷入了他很多经典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像 因为爱情啊，将爱情进行到底啊等等。因为现在七九八的小柯剧场是滚动演出的，所以大家就是直接去就可以看了。 嗯、啊，非常厉害啊！小柯老师呢，当年呢还准备把这个爵士乐加到他的戏剧当中，不知道现在这个音乐剧当中有没有些体现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默默的进行着音乐剧的这样一些奉献，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发掘一下哈。 是，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非常经典的像《巴黎圣母院》啊，《歌剧魅影》啊等等。当然提到了音乐剧，就一定不能忘记这一首歌曲了。今天的时候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也有很多人提到的这一首，就是经典的音乐剧《妈妈咪呀》当中的《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song to sing, to help me cope with anything. If you see the wonder of a fairy tale,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 in angels, when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across a song to sing 典的 I Have a Dream 来自音乐剧妈妈咪呀。今天很多人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非常喜欢的音乐剧哈。我们整个节目呢持续了两个小时，给大家奉送了差不多有五六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剧当中的插曲。那么像秀成也会过来问说，哎，没有人说猫当中的 Memory 吗？ 一看就是后半小时开始听的 第一首放的就是这个歌曲啊。 对啊， 但其实不管你听到了哪一段，只要这一段音乐剧当中有勾起你的回忆，哎，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放过，哎，我跟哪个朋友当时一起去剧院里面看过，其实就够了。 对，那我估计若干年之后我的回忆就是，哎，若干年以前我旁边的这位搭档一直在给我唱过这首歌哈。 啊，什么都会唱，就以后不仅仅是中华小曲库，音乐剧小曲库，话不能说太早，万一哪天玩线了呢 你说我见过最爱自夸的人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回顾了一下，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想到了自己当年看音乐剧的非常幸福的那种时光。 哎，是的。 那么到了周末了，刚刚也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看红叶呢，北京除了香山还有21个公园都可以去。半梦半醒也说，要说看红叶啊，我每天走京哈高速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啊，路两边都是，特别美。 是， 其实景色就在我们身边， 你会发现真的在我们北京城呢是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象，姹紫嫣红，分外美丽。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傍晚开始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呢开始减弱，之后污染物的累积会有轻微的这种轻度的霾形成，到夜间呢随着空气的湿度的增大，天气的气象会转为轻雾，这样白天霾夜间雾的情况呢会一直持续到周日的早晨。预计呢周日又有一股弱冷空气到达北京之后，才能带来一些丝丝的凉意跟好转啊。 嗯，期待着好的空气再度降临京城吧。那么今天早音乐秀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出李荣浩年少有为。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同时别忘了今天下午2点有我们北京电台的广告资源招商会，静瑜跟白洁将会出现在现场，如果没有办法去现场的话，别忘了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北京时间还有北京广播网都有哦。 嗯，对，一定要去给这个静瑜小姐姐去打 call 哈。 哎，谢谢大家，礼物就不用刷了，只要来看我就很开心了 好了，稍后是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下周见了，拜拜。 下周见，各位，拜拜。 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己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姐姐，秋千荡得再高点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舒服啊！ 早上好， 早上好。